相逢， 谁相逢， 穿越时空， 穿越时空， 寻找彩虹， 寻找彩虹， 一样的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华健和陈淑桦的《萍水相逢》，这是根据迪士尼的动画片来改编的中文主题曲。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充满了中国的风情，连歌名当中呢都有中国两个字。这是来自1988年江铃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中国新娘》。 中国新娘原来一个都比一个漂亮，我上了红妆换新的衣裳，水当当中国新娘，看来个个都是一个模样，要离开爹娘把眼睛哭得水汪汪，昨天还是个 是来自江铃演绎的中国新娘。江铃呢1988年推出了这一张同名的专辑，后来呢江铃是退出了歌坛，嫁为人妇，生了一对龙凤胎。后来有人问江铃呢，你还愿不愿意复出歌坛，她的回答是坚决的不。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根据汉代乐府最著名的长篇叙事诗《孔雀东南飞》改编的流行歌曲。这首歌呢是来自屠洪刚的演绎，而屠洪刚因为之前成功的改编了《霸王别姬》，在改编古代故事上呢已经有了自己成功的经验，只不过是《霸王别姬》是非常阳刚的，而《孔雀东南飞》呢则多了很多幽怨抒情的色彩。 去不回，千般恋爱，万种柔情，相思成灰。心碎的时候，秋声格外让人悲。天如不尽人意，我愿生死

乡在远方，为山歌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浪，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是齐豫非常知名的歌曲《橄榄树》，也是齐豫的成名作之一。这是来自他1979年12月份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，而这张专辑的大部分作品呢，都来自于他的老师李泰祥。这首《橄榄树》呢，就是李泰祥作曲，三毛作词。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在2013年上半年下半年各推出一张翻唱专辑的邰正宵，在他的歌者一上半年推出的这张大部分翻唱的专辑当中的歌曲，翻唱凤飞飞的追梦人。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，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，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，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，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隐藏的光彩，看我看你眼，把莫让红颜守空枕，青春不悔不死，永远的爱人，让流浪的足迹 己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。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，你的心语前尘后世循环中，谁在身影里徘徊，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。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共度眠的日子，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共度眠的日子。 邰正宵的《追梦人》，这是来自他2013年的翻唱。他当时呢推出了两张翻唱专辑，当中所有的歌曲都是翻唱女歌手的歌。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香港电影《古今大战秦俑情》当中的主题歌。这部电影由陈晓东来导演，而主演方面呢是张艺谋和巩俐。听到的主题曲是来自叶倩文，这首歌叫做《焚心以火》。 焚心以火，让火烧了我，燃烧我心，纵唱真爱颂歌，人不顾身，让痴心去破。

知道为什么还能够下到山的那一边，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。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，就这么好奇，就这么幻想，这么孤单的童年。阳光下蜻蜓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，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个彩虹。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一张大的脸，盼望着假期，盼望着明天，盼望长大的童年。哦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盼望长大的童年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听到的是来自罗大佑版本的《童年》这首歌呢，当年罗大佑呢是写给张艾嘉的，收录在张艾嘉1981年的专辑当中。而仅仅一年之后呢，罗大佑推出了自己的个人专辑《知乎者也》，也收录了《童年》这首歌曲。继续下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，因为《童年》里面讲到的是孩子嘛，下面这首歌曲呢讲到的也是孩子，但是这个孩子呢并不是指年龄意义上的孩子。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王铮的这首歌曲，也是他的代表作《我们都是好孩子》。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，想起你我微的笑，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，大声喊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，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。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，就这样分开，我们都是好孩子，异想天开的孩子，相信爱可以永远啊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最最善良的孩子，怀念着伤害我们的。善良的孩子，为你的 心在操场上奔跑，大声喊，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 这是来自王铮2006年的作品《我们都是好孩子》。而下面呢，我们要听到一个气势磅礴的歌曲，这是来自汪峰的《像梦一样自由》。这首歌创作于2011年，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，展现了汪峰从一个无名的歌手、无名的乐手，成为被社会广泛关注的摇滚明星的一路艰辛。 你是否还会牵挂我，我最亲爱的朋友啊？当我决定放下所有，走上去自由的路，你是否还会陪着我？我最思念的亲人啊，当我已经告别昨日，驶上去未来的路，我要像梦一样自由，像天空一样坚强，在崎岖的蜿蜒的路上，体验生命。 是各种不限量， 海蟹、大闸蟹、大雪蟹、鲍鱼、石斑鱼、三文鱼、皮皮虾、海参，各种刺身，通通不限量。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，两江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，6030-7779，6030-7779。 我的天哪！ 咋了？ 不是。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，今儿你居然没翘班？ 那当然，昨儿喝的是鲜透，晚上不叫水，第二天啊也不头疼，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。 真假的？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。刚才这首歌曲是来自苏芮的《不变的心》。当年呢，1988年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呢，在台湾地区呢，它是叫做专辑的名称叫做《一切为明天》，而在内地引进的时候呢，把它改成了《不变的心》，就用这首歌曲当做了专辑的标题歌曲。世界上呢是在瞬息万变的，但是总有一些不变的坚持在你的内心当中。比如说几千年来亘古不变的就是亲情、友情和爱情。好，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陶喆的这一首《忘不了》，这是根据经典名曲《不了情》改编而成。我是刘刚华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